西荷里活有间大酒店，有三个肥婆学踢波，学踢波，你又踢，佢又踢，卒之就踢咗落河。哦，想执翻个波，我帮你执个波啦，我飙落去水，一手拿住个波，浮上水面等佢捉住个波。佢个心想话接住，就叉只脚落河。我搏救佢命，惊佢又砸死我。搵多两个肥婆合力去拖，好彩又救醒咗。你哋玩呢波，玩呢波，应该要小心啵。嗱，希望在座各位嘉宾，大家俾多啲掌声欢迎今晚嘅嘉宾。大家俾啲掌声，柳影红同谢雪心。柳影红、谢雪心小姐，仲有李丽儿小姐，吴彤 Angela， 同埋啱啱同我唱歌嘅李允 Wendy， 大家俾啲掌声欢迎，多谢多谢你哋，握下手先，多谢多谢多谢女女，仲有我哋嘅 dancer， 四位靓模系嘛？多谢晒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，继续唱啦，你识唱跟住我唱啦吧。荷里活系我个拿手戏，嘉宾啊梁鹏啊在唱。 谢谢晒吓， 我未咧， 十几年前嘅事啦吓。